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养殖数据库方案和微笔编辑进行一下比较。整个微笔编辑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事务，事务的更新操作就是读文件和写文件，开始编辑之前都要复制旧文件的一个副本，不存盘退出就相当于终止事务，存盘退出就相当于提交事务，那么提交的过程就相当于执行文件重命名命令，文件重命名是文件系统上的一个原子操作。影子数据库这个方案的致命缺陷是效率极低，因为一个事务的执行要求复制整个数据库，这该方案不允许事务并发执行。但是要知道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其他高效的实现方案，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影子数据库的方案的原理。